小火炉。圆圆的太婆快90岁了，太婆可喜欢圆圆呢，圆圆也跟妈妈一样爱太婆。天气刚刚发冷，妈妈已经给太婆做好了一双新棉鞋。圆圆从妈妈手里接过棉鞋，一蹦一跳地走到太婆身边说：太婆，妈妈说这新棉鞋你穿穿看，合脚不合脚？太婆穿上了棉鞋，连声说：合脚，挺合脚，你妈妈的手真巧。圆圆又问：太婆，你穿着暖和不？太婆笑着回答：暖和，真暖和。说着搂着圆圆，亲了亲她的小脸蛋。天气慢慢冷了，妈妈给太婆翻好了一条厚厚的棉被，还放在太阳下晒了晒。晚上妈妈给太婆铺好了床，让太婆躺进被窝里。圆圆伏在床边小声问：太婆，你的被窝里暖和不？太婆眯着眼说：暖和，真暖和，这被头还喷喷香呢。她捂着圆圆的小手说：圆圆真乖，你妈妈也真好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妈妈在太婆的床上添了一条羊毛毯，晚上妈妈还给太婆用热水灌了个汤婆子。圆圆抱起汤婆子塞进太婆的被窝里，太婆躺进了被窝，高兴得嘴也合不拢，笑着说：暖和啊，真暖和，你娘俩想得真周到。一天晚上天气特别冷，屋子外面飘着鹅毛大雪，西北风啪嗒啪嗒敲着窗子。吃过晚饭不一会儿，太婆说要早点睡，妈妈就给太婆灌汤婆子。可是糟了，不知怎么的，汤婆子漏了，这可急坏了妈妈和圆圆。太婆说：这汤婆子年纪也不小了，明儿送去修一修吧。妈妈说：今天夜里怎么办呢？圆圆，把你那个热水袋拿来。太婆急得直摇手：这哪能行，孩子睡在小床上也挺冷呢。圆圆在一边站着，眨了眨圆眼睛，忽然说：太婆，我想出一个办法。妈妈说我小时候睡在她身边像个小火炉，今天夜里我就跟您睡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太婆高兴地搂住圆圆说：有圆圆睡在身边，雪再大风再猛，太婆也不冷了。圆圆红扑扑的脸上闪着光亮，真像一只小火炉在闪火光呢。她回头看看妈妈，妈妈笑着朝她点了点头，好像在说：瞧你这个小家伙想得多好。妈妈去拿热水袋了，圆圆从自己的小床上抱了一只小枕头，摆在太婆的大枕头旁边。半夜里，妈妈不放心，怕圆圆把被子蹬开，悄悄地走进太婆房里，开亮了小灯，一看圆圆正紧紧挨着太婆睡着，她的脸通红通红的，头上还在冒热气呢，真像一只暖烘烘的小火炉。太婆呢，脸上也微微笑着，好像在说：暖和，真暖和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